身就已解除密布，血染大厂不化完全入园里做本囊古化魂灵安享惊奇过天年， 来吧所有举起来， 是我们前进的方向。 愿祖国风调雨顺，山河无恙。 好， 山河无恙。 天空颜色变，昨日光亮轻浮，昨日眼泪 远秋的回声，天心是传来乐章，孩童脸上灿烂笑容，大人